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乳腺的话题，尤其是对于乳头凹陷和渗液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请李杰大夫来给我们进行一些解读。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你好，李凯，你好。 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中医哈，因为这个屠呦呦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之后，大家对于中医可能更为关注一些。那么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哈，近年来有些广告，什么包治百病、传统中医这些词汇，看起来让我们觉得还挺有点诧异的。那您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做一些介绍？比如说中医的诊疗活动的界定，到底什么算是中医的诊疗活动呢？ 好，中医呢，可以这样界定，中医诊疗活动啊，是以疾病诊断和治疗为目的的。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之下呢，医中医师啊，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技术、器械以及手术这些方法，对疾病啊做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的，同时呢，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来改善功能、延长生命，来帮助患者啊恢复健康的活动。应该说上述呢，就是我们中医诊疗活动的一个界定。 那么我们也就应该看那种像包治百病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如何来甄别中医的行医是不是合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想呢，甄别这个中医的行为是否合法，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那么第一呢，就是确定是否是合法行医，我们的患者啊，首先要查看这个诊疗机构是否取得卫生计生部门啊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当然，这个许可证呢，通过卫计委的公开网站呢，可以查询到的。同时呢，来查看他这个诊疗科目当中啊，是否具备中医科这样一个许可项目。那么第二呢，非常重要，就要看这个从业人员是否取得了医师或者助理医师的执业证书。那么执业证书呢，也是政府啊卫生计生部门啊来颁发的执业证书，也是通过我们的卫生监督网站啊和卫计委的官方网站可以查询到。这两项都要取得合法的资质以后，才能够是正常的、合格的、合法的中医行医的这个资质。是这样。 那么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养生馆啊，什么保健的这些牌匾啊，这种应该说是非医疗机构哈、他们这个非医疗机构的人员，应该说不能够随便从事这种中医的诊疗活动吧？ 对，是这样的。这个非医疗机构的和以及他的所谓的从业人员呀、所谓的医师啊，在经营活动当中啊，是有明确界定的，不能够使用比如说针刺啊、瘢痕灸啊、牵引啊、瘢法啊、或者是中医的这个创伤类的技术，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的或侵入性的这种高危险的技术操作方法，也不得开具这些药品的药方，同时呢，不能宣传它的治疗作用啊。也同样不得给这个服务对象口服不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和药品的 用于保健食品的当中的一些名单的，所规定的一些中药饮片啊和中药的饮品，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卫生监督机构呢是这方面的一个执法机构了。目前来看，就您了解中医的非法行医的行为形式哈，主要有哪些？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北京市的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应该说对中医的非法行医啊，还是采取这种高压和打击的这种对策。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呢，中医非法行医的主要表现啊有这么几种。一个呢是借助中医药科研机构的名义来非法行医的，借助所谓的健康讲座啊、义诊啊这种形式来非法行医。另外呢就是号称祖传啊家传技术来进行非法行医，包括坐堂啊，以及养生保健机构、生活美容机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开展一些非法的中医诊疗行为，是这样。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有些科研哈，尤其是中医这方面的科研，如何来正式认识这种医学研究机构？这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普通市民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啊。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大牌匾特别的吓人，这个如何来进行区别呢？ 正像刚才我说的，就是一个正常的、合法的中医的诊疗机构应该取得卫生计生部门颁发的营业执业许可，医务人员呢要有执业证书。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也经常看到挂的一些牌子，医学研究机构啊，应该说它不是没有取得咱们那个这个颁发的执业许可了。大多数是盈利性的，由工商部门啊登记注册，那么非盈利性的是由民政部门来登记注册。刚才我说了，就是如果说是从事医疗机构啊，必须要取得这个医疗机构的执业许可。那么一些研究机构呢，又申请比如下设的一些所谓的医疗机构，一些医疗机构，比如说这个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的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下设的儿童医院，那么为患者提供的诊疗服务啊，是儿童医院而不是研究所。再比如我们这个中医的科学院啊，下设的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望京医院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医院呢，提供的这个诊疗服务啊，应该都是正常的、合法的医疗机构。那么最后啊，我想这个北京市卫生监督机构也提示我们广大听众来正确认识中医的诊疗行为。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啊，要远离我们这个目前现在见到的非法行医。当然了，如果见到这个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或者是没有执业医师的这些人呢，开展非法的中医行为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2320进行投诉举报。 好的，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好，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李大夫，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不着急哈，我们是广播，咱听众节目，听众朋友哈，这个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乳腺的话题哈。其实说实话，这两年我们也通过媒体啊，通过一些报告看得出来，乳腺癌也是高发哈。当然了，乳腺的一些疾病不光是癌症了，乳腺的一些疾病不光是影响我们健康，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更多的可能还有一些心理上的伤害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李大夫来跟我们来聊聊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乳腺疾病，比如说乳头凹陷啊，这个可能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是一个，哎呀，觉得这个去医院看吗？可能也不觉得它平时影响我们的生活啊。这个乳头凹陷在这个医学当中到底算不算病呢？ 乳头凹陷呢本身呢并不是一种病，但是它有很严重的影响啊。首先呢，对于年轻女性来讲是不美观，另外一方面呢，它会诱发一些这个 炎症性的疾病，在哺乳期呢还会影响哺乳，那么它对女性本身呢是一种有伤害的这种表象。 嗯， 那么我们应该呢及时可以纠正。那么这种东西呢早期发现是可以纠正的，并不是很难治的。 嗯， 那么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讲呢，如果早期发现，那就有轻微的乳头线。什么叫轻微呢？就是这个乳头没有完全陷进这个腺体里去。 嗯， 另一方面呢加以外力呢可以恢复乳头的外形。 嗯， 那么在这些时候呢，这完全可以把它纠正的。 嗯， 那么这些一旦把这个乳头凹陷纠正了之后，会给它带来很多的益处，就是不会并发一些疾病或者影响哺乳，这是很有好处的。 嗯， 所以今天我要讲一下，就是说这种乳头凹陷有一定的遗传性。 啊，它就不见得是因为外界的原因， 对 对， 不是继发的，有可能是先天 性，对，有先天的乳头凹陷。那么这种先天乳头凹陷呢，如果及时的纠正呢，也会好转。那么有些呢就比较严重了，就乳头完全凹陷到腺体中去，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整形的手术来干预了。但是呢，手术干预之后，这个乳头可能就会丧失了这种分泌功能了，就是影响哺乳了。 嗯，就是一旦比如说青春期的女孩子乳房开始发育了， 对， 有可能有人会发现自己的乳头发育的跟别人就不太一样。 对对对， 啊， 那么这时候要及时去就诊。 可能很多女孩子都抹不开面子， 对， 就不愿意去啊。 这就是好多乳头凹陷到很严重的程度才来就诊的原因。哎， 嗯， 那么如果早期发现，如果早期能够治疗，很好纠正， 很好纠正， 哎，很好纠正，就是一些咱们像网上有卖那个乳头纠正器，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负压的真空的扣杯，那就可以起到牵引作用的，就可以啊，经过休闲的时间佩戴，那么或者自己的经常的外力的牵引，可以很好的恢复正常。 那有人说了，那李大夫，我听了您这个介绍之后，那我就不去医院了，我直接在网上买一个，我回家自己带着。 对，不行， 这不行， 只需要这个医生的指导，因为自己的这种对这个乳头凹陷的形态的判断和需要治疗的程度，他有时候自己不能够很好的做出这个正确的这种选择。 嗯，就是有轻有重啊， 对， 比如说这个程度的问题，得需要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些判断。 对对对， 您也刚才提到了，乳头凹陷不光是影响美观哈，它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炎症的问题。 对对对，尤其对于一些老年人，乳头凹陷其实是一种疾病的前兆征象。 嗯， 尤其是恶性肿瘤的前兆征象。 啊，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乳头周围的恶性肿瘤在侵犯乳管和周围韧带的之后，就会造成乳头的凹陷。所以乳头凹陷本身是发现乳腺癌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征象。 嗯， 这时候我们要及时就医的话，我们会得到很好的早期的治疗。 那照您这么说法，比如说是青春期的小姑娘，她乳头凹陷有可能是先天发育的问题。 对， 对吧。 嗯， 但是如果有人经历了哺乳期，已经到了很大岁数，之前都没问题，突然间上了岁数发现自己的乳头凹陷，那就应该引起我们 重视。那就是一种疾病的表现了。尤其是这个原来乳头形态正常，那么近期出现乳头凹陷，一般都是浆细胞性乳腺炎，炎症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炎症。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肿瘤的表现，就这两种。所以一旦原来乳头形态正常的这种中老年妇女出现这种乳头凹陷，那及时就诊，那就并不是一个纠正凹陷的问题了，那就是一个疾病治疗的问题。 嗯，所以你看，有一些老年朋友哈，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大妈哈，他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会发现，有的大夫也跟我说，哎呀，这个大妈来我这看病，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他们家里边的人肯定不关心她。 嗯嗯， 就是她的这个形态已经很不正常了哈。一方面可能老人也不愿意羞于启齿，不愿意跟孩子子女来说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也不愿意去医院看。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看这个病可能也觉得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您实际的这个门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常接触？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不愿意麻烦子女，或者认为这是一个小毛病，或者认为不疼不痒就不算是病了，那么就不用去看，这种往往会造成疾病的延误。 嗯，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乳腺癌，如果乳头凹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表现。 对，早期表现， 所以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哈。这个一旦发生这种形态上的改变，及时去查。那对于乳头凹陷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对于青春期的姑娘有这种情况下的，咱就不用担心，及时的进行一些纠正。 对 啊，这个纠正完了之后就不会是算可逆性的纠正。 对，算可逆性的纠正。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 能完全可以恢复，也今后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结婚生子哺乳。 对对 啊，但是如果您刚才提到了，还有一种是要需要整形矫正，那是很严 重，那就是比较严重了，就是乳头完全陷于这个腺体之中，是通过外力也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正常的形态的时候，那就需要这个，因为它长期的凹陷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这种韧带已经完全挛缩了，乳管已经完全闭塞了，那么这时候你通过这个 外力的纠正已经不能够恢复正常形态， 嗯， 那么只能靠整形手术了， 嗯， 那么整形的手术可以恢复乳头的形态， 嗯， 但是要破坏它的功能， 嗯，所以今后可能哺乳是个问题啊。 对对， 那生活当中您会不会听说有一些人就是平时可能也不注意哈， 嗯， 就哺乳期的时候因为孩子要吸吮， 嗯， 就会发现这个乳头凹陷进去了，这可能是， 嗯， 他可能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没注意吗？还会不会有一些人是专门是到了哺乳期才会发现凹陷？ 嗯，不会，一般到了哺乳期他不会凹陷的， 嗯， 哺乳期这个都是在哺乳前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对对。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乳腺的一些常见疾病啊。 嗯， 您刚才提到了乳头凹陷，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会发现，哎呀，都到了岁数了哈， 嗯， 怎么乳头开始分泌一些液体哈， 嗯， 然后呢，这个可能年轻的一些朋友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 这在专业当中算是肾液还是叫什么？ 这叫乳头液， 溢液哈， 啊。其实它是乳腺疾病的三大症状之一 啊。 乳腺疾病一共有三个症状， 啊， 就是肿块、疼痛、乳头溢液。 嗯， 那么乳头溢液呢，占的比例呢还是很高的。 嗯， 那么但是呢，因为乳腺本身有分泌功能，所以它有一些溢液呢，有的人并不太这个注意， 不重视， 对，不太重视。那么我们所讲的什么是疾病的表现呢，就是这种非哺乳期的单孔的乳头溢液，有的人说我双侧乳头溢液，它是并不是，其实也是一种疾病的表现， 嗯， 那么就通过我们来鉴别乳头的溢液的形态，颜色，这个是不是多孔溢液， 嗯， 啊，溢液的这种成分进行分析判断它是不是疾病， 嗯， 那么增生可以溢液啊，这个导管扩张也可以溢液，那么这些疾病可能就不需要怎么治疗， 嗯， 哎，那么有一些溢液，比如说血性溢液， 嗯， 啊，浆液性溢液， 嗯， 甚至多孔的溢液，那么有些多孔溢液甚至就是脑子里长瘤子了，有听起来挺奇怪的，说脑子里长瘤子为什么会乳头溢液呢？就是内分泌的一种表现，就是催乳素啊大量的分泌，它就垂体里长一个瘤子就会造成催乳素大量分泌， 嗯， 那么就会都停止哺乳十多年了，双侧乳腺又突然出现哺乳，突然这个溢乳，那么， 嗯， 大量的溢液也会有一些药物副作用，会不会也引起乳腺的溢液？这些都是需要就医的。 嗯，您看一说到乳头溢液哈，这个就是区别不一样了。 对，嗯， 啊，有单侧的，有双侧的， 嗯， 颜色也不太一样哈。 对， 那您跟我们说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说的稍微狠点，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颜色的，是双侧还是单侧的， 嗯， 就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麻烦 啊。相对比较麻烦的就是对于单侧的、单孔的非哺乳期的溢液 啊。 什么叫非哺乳期？就是已经停止哺乳了两年以上了，那么这个一侧的乳腺就一个眼儿，长期就一个眼儿流水，那么流的有些是黄色的浆液性的哈，有些是甚至血性的，陈旧血性的，陈旧血性有的人不认，就是咖啡色的， 咖啡色， 哎，咖啡色，这就但是流鲜血，大部分病人都来就诊， 流鲜血肯定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了。 这个普通的这个咱们这个老百姓都说嘛，说就出血了还赶紧去看，这些都有这种警惕的，有这种意识的。那么有就怕说有时候一些浆液性的啊溢液，其实它也是一种肿瘤的表现。 嗯， 那么大概有10%的这个乳头溢液的病人可能是早期乳腺癌这种表现， 哦， 而非常早期是 T0 期乳腺癌，就是说原位癌。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那么如果这及时发现了，那么治疗起来那非常的有效的。 是我觉得乳腺癌，人家曾经有一些大夫非常就是半开玩笑的跟我说啊， 嗯， 说这个如果一辈子啊一定要选择一个癌症的话， 嗯， 就是人躲不开的话，你比如说得个甲状腺癌， 嗯， 和乳腺癌， 嗯， 相对来说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救治率就5年生存率是很高的，是吧？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第一，就像你说的。这个治愈率很高。 嗯。 第二，治疗手段非常非常多。 嗯。 哎，包括这个以手术为主，它多样化的个体化的综合治疗，那么治疗手段呢都非常有效。 嗯。 所以造成的5年、10年生存率都很高。 是。乳腺割好像是算10年生存率。 对，算10年生存率。对。 这跟其他的，比如说像肺癌、胃癌，可能还真不太一样，是吧？ 因为就是这个乳腺，它是一个乳腺的肿瘤，它是一个体表肿物， 嗯， 能够被早期发现， 嗯， 能够早期就诊。所有的疾病只要是早期治疗，治疗效都是会很好的。我相信肺癌、胃癌其他部位的肿瘤， 嗯， 一旦被早期发现，都局限在原位癌的情况下， 嗯， 治愈率都是很高的， 就是不转移啊，基本上都很好，是吧？ 早期癌非常治愈率都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对，因为乳腺癌得有这个先天特征，它这个很好发现， 嗯， 对吧？它这个乳腺的肿块通过这种经后期的这种自查， 嗯 啊， 这个有乳头溢液这种表象、 嗯、 那么很好的被早期发现，所以它治愈率很高。 嗯，所以您看啊，今天如果我们不跟李大夫一块聊天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大妈可能对于乳头溢液啊就忽视过去了啊、 嗯、 所以今天李大夫一直在强调单侧的啊，就包括这种咖啡色的溢液的话、 嗯、 应该是引起我们重视， 引起重视， 就算是退一万步说、 嗯、 一旦是一不好的乳腺癌、 嗯、 它也算是早期表象， 非常早期， 非常早期。 对，因为现在这个对于乳头溢液的诊疗手段呢、 嗯、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嗯， 从2000年以后，我们这个引进了这种乳腺导管内窥镜， 嗯， 那个可以非常准确、非常清晰的发现这种乳管内的这种肿瘤、 嗯。 哎，对于乳头溢液的原因，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进行判定， 嗯、 是因为肿物啊、占位啊引起的呀、啊，还是因为炎症啊、溃疡糜烂引起的，都很好的进行判定、 嗯。 需不需要手术治疗啊？可以很好的进行了解。 嗯， 哎，那么而且，在乳管镜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对乳管内的肿物进行准确的、非常精确的定位。那么手术非常小，咱们叫做高选择性的乳管病变乳管切除。那么就在乳晕旁开一个直径1-2公分的口子、 嗯， 就可以把这个病变乳管给它完全摘除掉。 是、 嗯， 所以这个现在技术也非常的发达哈，大家大可不必担心。 嗯、 那么说到这个溢液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可能有这种癌症哈， 嗯、 另外一方面据说有一些炎症啊，也可能会导致它的溢液，是吗？ 对对对，嗯、包括浆细胞性乳腺炎。包括这种乳管本身的乳管炎，真正的乳管炎会引起乳管内的这种糜烂，哎，包括溃疡，这些糜烂和溃疡甚至有时候会造成这个乳管的溢血、 哦、 血性溢液、 嗯、 啊，这种血性溢液出现也并不一定就是都是长肿瘤了，有些人很害怕说，哎呀，我这个流血了是吧，这一定是很严重的疾病，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炎症或者外力造成的这个乳管内损伤， 嗯， 都可以会造成溢血、 嗯、 那么我们发明这个乳管镜，就使用这个乳管镜，它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就是我探查它到底是否是需要干预治疗的一种真正的疾病。 嗯， 有些是需要用药，有些需要手术、 嗯、 那么极大的缩小了这个手术的这种范围，这个 是 哎，这个减小了这个手术的这种创伤。 嗯，所以有一些女性朋友哈，这个大可不必紧张哈，有一些人对于乳腺的一些疾病都可能讳疾忌医的情况下更多一些哈、 嗯、 不愿意，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女性来说不愿意去找大夫去看啊、 嗯、 其实我觉得不用特别紧张，就是癌症的这种表现还是少数哈，大部分可能其他的问题造成的也有可能， 对， 所以不用紧张。您刚才说到炎症，那比如说有些女性朋友在选择文胸啊或者是胸罩的过程当中、 嗯、 也听说过有时候选择不当会造成乳头溢液，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大部分都是由于乳头湿疹引起的， 湿疹、 哎、湿疹引起的。但是乳头溢液从乳管里溢出的液体呢不是很多，而造成本身呢它皮肤的一些分泌会形成一些结痂， 嗯， 一些这个破溃，这是湿疹，就是有些是这个由于应用这个不适当的这种内衣，比如说有过敏体质的同志， 嗯， 接触一些化纤的物质就会形成过敏、 嗯、 因为乳头本身呢具有很强的分泌功能啊、它而且它的皮肤呢是角质化的，那么由于这个一旦它形成那个湿疹之后有时候会破溃、 嗯、 破溃，那么接触一些浴液啊，这个 啊，浴液有关系， 哎、对，它也是过敏，或者造成湿疹，造成过敏，造成这个接触性皮炎，都可以造成乳头的瘙痒、乳头的破溃啊、乳头的溃疡是渗出。那么这种时候就要跟本身乳头的溢液要分清楚、 哦。 那么长期的乳头这种破溃、溃疡，那么我们也要警惕。 啊、 有一种特殊的疾病，就叫这个拍结石病，就什么湿疹性的乳腺癌，哎，乳头乳，这是早期乳腺癌、 嗯， 它也是这种表现。长期的乳头这种出液、渗液、破溃。结痂糜烂，那么包括乳晕都会受到影响、 嗯、 那么这时候它就是一个癌症的表现了，所以要区分这些，那么还是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去给诊治一下、 嗯、 啊，让医生帮助我们来区分这些。 嗯，那比如说在医生当中，这个是通过比如说看一下就能够大致分辨这个走向，还是需要做一些比如说检查化一下这个溢液到底是什么成分？ 对， 这个 有时候对于医生来讲是一个需要判断的东西、 嗯、 就是很多病不能光看一眼， 嗯， 不能光看一眼、 嗯、 对于皮肤科的医生来讲有时候就是看一眼、 嗯、 那么对于这个乳腺外科的大夫呢有时候看一眼摸一下当然能发现大部分的疾病、 嗯、 但是要进行准确的治疗，准确的判断，准确的诊断，那么我们还要靠一些比较精确的这种诊疗的手段， 嗯， 包括你像这个乳头溢液要靠乳管内窥镜， 嗯， 包括判断这种渗液的性质，我们要做这个离心图片， 嗯， 最终我们要诊断这个乳腺的疾病的，给它得到一个最终诊断，那么说要靠病理的， 嗯， 比如说长期的乳晕、乳头的糜烂，我们要取一块病理，那么说有的说有切除去病理很害怕哈， 对对， 其实有时候就做一个小刮片， 啊，就拿那个这个刮片刮一下， 嗯 啊，对对，糜烂的部位取一点这个糜烂的组织就可以了。 嗯、 所以有时候大家一说，哎呦，说做这个镜子，乳头上做镜子多疼啊，这多恐怖、 嗯！ 哎，咱们有一种接触性的麻药，就这个盐酸丁卡因、 嗯、 啊，接触擦一下，有时候这就不感觉到疼痛了、 嗯。 哎，其实也不是很，不是说往里头打针的什么的， 对，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可能很多人一方面就是对大夫就是说这种检查还是挺抵触的，包括我们曾经请大夫来聊最简单的，比如说现在像肿块这种钼靶检查， 嗯， 可能很多年轻女性也不愿意去做哈、 嗯， 那她觉得这个加上去之后很别扭啊，很疼。 她这个有一定的这种创伤，有一定的这种影响， 嗯， 但是乳腺的钼靶对人体的影响还是很小， 很小、 啊、很小的。当然在妊娠期啊，我们尽量就是备孕期， 嗯， 妊娠期尽量不用接触 X 线，虽然它剂量很小、 嗯， 但是也不能保证100%的对人体没有影响啊，对胎儿没有影响。 嗯、 那么对于一般的正常女性来说，接触一次钼靶照相的这个 X 线的剂量是非常微弱的，微乎其微的， 嗯、 我们完全不用为这个这时候对身体带来什么损失而担心。 嗯，所以现在您看哈，乳腺科的这个肿瘤也好，乳腺科的一些疾病，目前治疗的手段还是非常多的哈。 嗯，非常多，有效的手段非常多， 有效手段非常多。 嗯、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大可不用紧张哈。目前从乳腺科的这个疾病发病哈，您是因为经常要做门诊啊，一线的这个大夫。现在比如说老年人多一些呢，还是现在年轻化又越来越明显呢、 嗯？我们就是以乳腺癌为例吧，它的这个发病趋势呢，就是成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可能最近看书、看报纸都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哈、 嗯， 就是在中国的乳腺癌呈这个明显的一个直线上升趋势。 嗯， 那么七几年呢，我们的发病率呢可能是很低的，我们是低发病区，在中国这个大陆吧，中低发病区，那么发病率呢将近10万分之25左右。 嗯， 那么到了2010年在做的这种流行病学调查，就显示的超过10万分之75了。 哎呦， 我们已经接近这个发达国家水平了，就是北欧、西欧、北美这些发达地区的这种发病率，我们就接近它了，10万分之75了。 嗯， 这就很高了。 嗯， 那么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跟这个很多因素有关，我们也不去一样一样的去说。那么说很多病人到我这儿来都说我们怎么预防乳腺癌？ 对对， 其实它影响因素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你真是难以一言以蔽之。 嗯， 那么对于它的发病率这么高，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及时的进行这个 检测 检查，就是我们的普查、我们的普查呢很好的很早的发现一些早期的肿瘤，能得到很早期的治疗，能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 是 很重要的。 这个咱们北京市做的也非常好，两癌筛查嘛，这个做的非常好。当然了，可能有机会再请李大夫来聊哈，这关于这种预防的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从多年前的这个非常低的发病率到现在，可能更多的有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是吧？饮食结构， 对， 饮食结构的发生这个改变，所以导致乳腺癌的这种高发。有机会请李大夫再来给我们讲讲生活当中如何能够提前预防一下。但是目前我们有这种筛查，而且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听到一些说法，正好今天您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看哈，宫颈癌那边已经有疫苗了，就是打个针据说，然后再监测一下，对吧？乳腺癌有可能吗？ 我想不远的将来应该有这种可能，但是目前来讲确实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这个可能还需要全球的医务人员不断的来努力哈。当然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觉得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今天李大夫一直在说像乳头凹陷、乳头溢液啊，这都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种表现。 对 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时期，您多大岁数发生这样的情况